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归玉。今天是2023年2月3日，现在已经是巴黎时间下午3点半了。很抱歉，我今天录音的时间很晚，所以可能又要经过我要再检查一遍我的录制的结果，然后到最后上线可能已经台湾时间星期六了。那今天会这么晚录音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跟病毒对抗。是的，我不小心又中奖了。这是我在巴黎第三次得到 COVID 的。事实上我也打了3剂的疫苗。这样子一看的话，大概我就是每6个月都要被感染一次。那这一次会被传染到 COVID 的，是因为上周六的晚上我们在朋友家吃饭。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呢，就收到这对夫妇的讯息，跟我说这个女主人她得到 COVID 呢，然后她的症状就是喉咙痛跟咳嗽，然后就他们就觉得很抱歉，就说希望我们没有事这样。因为我是过敏体质，然后又气喘，然后另外一半呢他是肺气肿，所以呢如果这种呼吸道病对我们两个来说其实都是蛮痛苦的。所以这对夫妻呢，当然大家都是好朋友，而且他们也是很有礼貌的人，所以他们就会通知我们，然后也很诚恳的道歉。我大概礼拜三呢就出现了喉咙痛的症状，然后喉咙真的是非常痒非常痛，然后会咳嗽，然后我就晚上睡觉前呢就想到了我从台湾带回来的德国神药。而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曲折。为什么是台湾带回来德国神药呢？就是我大姐她就是如果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就在晚上睡觉前就会喷一个，就是她是说是德国的一个专门就是治疗这个喉咙痒喉咙痛不舒服的这个喷剂。然后我曾经用过，那我上次就是回台湾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先入手2瓶，马上我这个妹妹就二话不说的把他抢来。没有啦，我没有抢来，因为我大姐真的对我很好，我要什么她都会给我，我就算没有开口她也都会给我。就长姐如母嘛，她大我10岁，所以她就把她刚获得2瓶就送给我。所以我礼拜三晚上睡觉前就想到我有这个非常神奇的好用的这个喉咙杀毒消菌的这个喷剂，我就拿出来喷，结果果然非常神奇的，我礼拜四就是昨天早上起来我的喉咙就不痛了。那既然我喉咙不痛了，我另外一半就说那看来你就是没有 COVID 的然后我想说应该是，我还是去药局买一个那个快筛检查一下会比较好。我快筛检查出来结果也是就是阴性，然后呢我就想说太好了，我应该就是只是喉咙可能着凉吧，然后痛一下就好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太在意。结果没想到今天早上起床，的确我喉咙是不痛，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虚弱，而且呢就跟我之前得到 COVID 的状况是差不多的，就是身体有种疲惫感。然后此时呢我另外一半又开始放马后炮了，他就说啊，你之前得到 COVID 也是这样子，就是那种药局的快筛是做不出来的，就检查不出来你是阳性，你都要去排队去那个检验中心那种 PCR 你才会知道你是不是有得 COVID。 这位先生真的很爱就是马后炮，昨天说我没有得 COVID， 今天又说你应该还是有 COVID。 所以我今天就决定不管他了，我就决定就是不要再去排队，就是因为现在在法国就算是你有得 COVID 呢，你也不用在家里面就是关闭5天，你也没办法请假或什么，就是大家就把 COVID 当成是一种流行性感冒在看待。所以呢我大概就是早上就是休息，其实我们在法国呢生病的时候就是休息，就这么简单，然后多喝水，然后就是吃些止痛药。因为像这种病毒我知道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很喜欢吃抗生素，可是像这种病毒它不是抗生素可以治疗的，它就是要多休息，要靠自己身体去对抗这些病毒。所以呢我今天就做这个好好的休息。真的也是得了3次的 COVID 呢，我有认识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 就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一个朋友，他从 COVID 一出来的第一款就是原型他就得过，就是所谓的武汉肺炎，然后到后来就是一直变种，他每一种他都得过，但因为他很年轻，所以好像也没什么样啊。现在呢就是COVID 就已经不太是我们会就是生活中会聊到的话题了，因为它真的就已经变得好像是流行性感冒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今天早上在脸书专页上也有发文的巴黎女王峰的事情。我女儿学校的这个家长会的这个委员群组，就是女王峰的上峰这一群，他们礼拜一的时候呢就全部都炸锅了，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我只不过是一下子没有看手机，突然间看到几百封简讯，我整个就是傻了这样。然后他们就在讲说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而且是低年级的学生，就是六年级，就是台湾的国小六年级哦，还有这个国一的学生，他们在 IG 上面就是创立了一个八卦的账号。那这个账号呢就鼓励同学们呢就是用私讯然后去告发或告知谁跟谁在谈恋爱，谁跟谁有一腿，这样子的这种无聊的绯闻，然后呢他们就会公开在这个 IG 的账号上。然后这些家长，这些女王峰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愤怒，就是这件事情就引起很多的讨论了。我这篇在脸书上面的专业的发文下面就有就是读者给我留言，他说因为我的文章已经是简化了，就是事实上发生了所有的过程的简化版，所以大家看到可能是就是极端的文字，但其实呢这些女王峰他们在群组里面的文字哦，真的有些就是很情绪化，然后就是意见很多这样。我个人其实是一个，不是说我没有情绪，我也会有情绪，但是我不会再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在群组或是在公开的场合中就是表现出来，因为我觉得情绪是件很恐怖的事情。我们常说情绪勒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一些朋友或者家人很会就是有很多情绪，你不要说他情绪勒索，就是你光是要消化这个人的情绪都让你觉得好像有点沉重。我常常讲说有点沉重，其实因为这是法文，就是说觉得我们会说这个人很弱，就这个人很沉重，就让我们觉得喘不过气。就是有些人他们如果是一直有很多的情绪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或是在工作上我也不太喜欢有很多的情绪，就是工作就是工作。但是呢法国人真的是有很多的情绪，不管男人女人大家都有情绪。所以呢有时候他们会踩到我的点，就是我就会爆炸。不管是对方，就是我会忍对方的这个工作上的情绪，尤其是在工作上，如果生活上我把对方当成是朋友的话，我就会愿意接受他的情绪。但是我在工作上有太多情绪的话，我真的就是到后来可能就会爆炸，就会说请他们闭嘴。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式还蛮好的，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觉得有些人的就是情绪过多，然后让案子变得很就是工作进行变得很不理性很不顺利，这时候一定要提出来，就是跟对方告知。如果对方还在继续这样子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一起工作了。那就是我们常常在工作上，在巴黎的职场上会就是会先警告对方，不说警告，就是我们会亮黄牌，就是说你要跟我工作的话请注意啊，你的情绪请自己控制好这样。那这些女王峰他们的情绪就很大，那因为我看到讯息的时候他们就噼里啪讲了一堆啊，这真的是无奈。因为大家想看，就是你要就是去读完这么多的那个讯息，因为有时候要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分工合作下就好，但是突然间这件事情大家就是真的是炸了，就气死了，然后就很多情绪上的字眼，觉得说这些学生不应该这样。不过呢在这些情绪上的就是文字之外呢，大家还是有稍微的就是组织一下分工合作。因为我讲过嘛，就是我们这一届的会长他只会买面包，所以 他就会任由这种情绪发生，但上一届的跟上上一届的会长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他就会很快跳出来说不要再有情绪发言，现在开始怎么样执行啊。最后呢就是大家就是分工合作一下，有一些女王蜂负责就是问自己的小孩他们对这些事情的了解的情况到什么样，就因为孩子还是在学校里面，他们会比较多的讯息。好，这个部分呢叫做调查。那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就负责监视这些 IG 的账号，然后要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因为发现了一个肯定还有其他的，那这些人就负责搜证。然后呢当然就是会长他就会和副会长他们两个就负责跟校长讨论就这种事情要如何处理，因为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情对学校都是不好的。然后呢还有人呢就是要会负责去就是研究跟法律相关的这些法条，然后还有咨询就是我女儿学校他们所在地的这个市政府，就是区公所吧，因为他是某一区这样的区公所，市政府的区公所的法律负责人。那哦，对，这个 IG 的账号呢，其实只有54个人追踪，然后真的很无聊，就是小孩子嘛，他们就是想要学这个Gossip Girl 这个影集，因为就是富人区的小孩啊，然后他们就是每一则 po 文都是学校的这个百年校舍的漂亮的照片，然后上面呢就贴了一男一女的照片，就说哦这两个人在交往中，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一男两女，然后这三个人就是三角关系，要不然就是一女两男啊，就是反正就是这种很无聊的这种八卦的感情的事情啦。那但是呢他背景是用学校的照片，然后前面是用的是就是当事人的照片，然后而且他们找当事人照片不知道当事人丑的照片哦，每张照片都是当事人美美或是帅帅的照片，因为这些就是他们要模仿那个 Gossip Girl 嘛，所以呢这些富人区的小孩那个他们的照片他们自拍的照片哦，都非常的华丽，就是自家的豪宅背后就是巴黎铁塔，然后不然就是在什么度假屋啊游泳池啊，然后那个小岛或者游艇上，反正就是 Gossip Girl。那这些女王蜂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很低级很低俗的事情，尤其是把个人的隐私这样子曝光，然后这些小孩子他们完全不了解说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使用这样子的方式曝光个人生活和隐私会有多大的就是影响，然后事情会有多严重，然后呢对学校的教育来说有多么的不好。然后大家真的是哇、哦！我这件事情就是礼拜一就是吵到就是在那个 WhatsApp 群组里面真的是吵到也不行，然后呢他们就讨论就说这件事情呢除了开启这个IG 账号的人他必须要受到惩罚之外，还包含了所有这些追踪这个 IG 账号的学生们他们都有问题，然后就说要开始调查启动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呢就大家就还有一长串的讨论就对了，就说但是如果呢这个学生他愿意自己把这个账号关闭啊或什么什么的话，那就可以让这件事情呢就不用到就是提告的这个程度，这样他们都已经所有相关法律条文都已经想好。所以呢到礼拜三的一早这个 IG 账号他就关闭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女王蜂他们处理非常的快，因为刚好这礼拜发生了这个日本的这个高中生去吃寿司店，然后就舔东舔西然后上传社群导致这些连锁寿司店的股价市值蒸发的事情哦，在网络上大家都在讲。那因为这个日本的社会他们就是会怎么说呢，他们很看，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要怎么讲，我中文真的太差，就是会看来看去吧，就是彼此的观看的这个效果是很大的。所以当这个学生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会影响到他的整个学校，然后他的家庭，然后呢甚至影响到就比如说今年要毕业的学生他们要去求职，那人家就说啊你是那个舔来舔去的高中毕业的，然后或者是已经毕业的校友，人家就说哎呀你的学校就是那个舔来舔去的学校。 所以我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哦，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哦没有太在意，但是它其实会在社群上面发生一件就是爆炸性的影响。那女王蜂他们今年就这个星期他们就做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就算这个 IG 的账号只有54个人追踪，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他必须要马上停止。那我那时候也有问我女儿，因为我是属于这个田野调查小队的、哦、那我就问我女儿说，诶，你知不知道这个 IG 账号？然后我女儿就很冷啊，她就回复我说，她说知道啊，这种账号看起来就很可怜好不好。我说哈，很可怜。她说对啊，这种 IG 账号只有几十个人在追踪，然后讲那种八卦无聊的事情，就是一小圈圈里面的事情，就是根本不值得去关注。然后我听完以后觉得松一口气，就觉得我女儿啊，果然是一个那个理科脑，他数学很好，跟他妈不太一样，就是非常逻辑有理性的，然后完全不会陷入这种漩涡啊。目前是不会啊，以后会不会我就不晓得，但是目前看来他真的还蛮理性的。那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呢，就是我们真的当家长要注意的。刚好今天早上我也读到一篇文章，是关于 TikTok 的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在说这个 TikTok 会影响这些学生或者小孩的注意力。我自己也有这么觉得哦，因为我女儿她就是一直在看 TikTok， 但是我真的管不了她，因为在法国的小孩她会跟你讲人权。我女儿已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跟我讲人权这件事情，还要讲平等。然后尤其是我每一次要管他这个 TikTok 或网络的时候呢，他爸就在旁边说，你干嘛管他这些呢，他不是成绩不好，他成绩不好你在说他因为滑手机啊 TikTok 这些导致他成绩不好就算了，他成绩很好你还管他这些干嘛，他就不能有点自由嘛，讲的话好像很严格很坏一样。可是好，这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陷阱。那我女儿常常这样跟我讲，她说我功课那么好，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用管我。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说，我真的有发现就是这个 TikTok 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女儿她以前我跟她讲什么事情，或她在念书或什么之后，她其实可以很快就进入那个状况，或是她可以阅读很长很厚的小说。但是呢我有发现最近啊，因为他真的 TikTok 用得很凶，所以我有发现他最近那些长篇小说阅读的速度就变得异常的迟缓。比如说我前次跟他讲说他在读包法利夫人嘛，包法利夫人他读了这么久都没有读完，他其实以前包法利夫人的厚度大概四五天就读完了，然后包法利夫人还没有读完他就要求我给他买的傲慢与偏见，然后呢现在要想要买别的书，我就跟他说 No No No， 你这两本书先看完再说。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孩子，我当然会觉得我自己最了解啦，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然后他的中文也是我教他的，然后很多学习的过程我其实都有在背后都有在观察他。那我就有发现说他的确最近就是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比如说他看书看了一下之后大概没几分钟他就会分散注意力去播放一些歌曲啊，然后听音乐什么的，然后呢诶过一阵就想起、哦、我要念书就回来，然后几分钟之后又跳过去。那以前他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女王蜂的事情就是让我特别想到，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家长，我们可能都不了解说我们要控制自己上网的时间，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网络上会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你被人家攻击啊，或是你被人家霸凌啊，或是在网络上消耗太多的时间，或是你看什么软体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举例来说，就是像美国他们有一个科学报道，就说你如果长期看 IG 就会引起你很多负面的嫉妒心，因为 IG 就是一个秀，就是美丽人生的一个图像的照片的一个社群软体，但如果看别人都过那么好，那你可能就会自己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有一些就算是成年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社群媒体社群网站的一个情况，我这些孩子们他们就更不了解了。那我这次真的在这个女王蜂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学到很多，就是要怎么样，就是我们还是成年人，要就是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成年人的态度，然后跟孩子说这是不对的，这件事情是不可以有的。就像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吧，就是 我们这个台湾的脸书社团上面的这个爆料公社，现在才爆出来说，哦，原来它背后是一个中国的资金在支撑的一间公司。我们当然想也不会想到说一个脸书的社团会是一间公司去经营的，所以呢常常会有一些在网络上一阵子一阵子的话题，然后什么比如说前阵子在吵的结婚要板的还是要在就是饭店里面请客，像这些引起对立和网络上的喧嚣和一些议题讨论争辩的这种社群网站，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就是因为这个已经是成年人社会中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要立法或是应该要有一些监察制度在管理这些东西，因为这真的会是造成这个社会的一些乱源哦。那小孩子还好像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很快的就是遏制他们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是在成年人世界那又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今天才会在脸书上把这个女王峰这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写出来。那当然因为我就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 Meta 公司呢对巴里布达并不是非常的友善，所以呢触及率是非常低的。我当然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多看到一点说我们在法国是怎么样处理这些年轻孩子之间发生的事情，那如果可以给台湾的大家多一点思考或是反思的话，那当然也是最好。好，那今天呢我真的是可能没有办法再录制更多了，非常的抱歉。其实我今天要录制的是那个思想审查室，我总算突破心魔了，因为我真的对这个思想审查室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要了解整个西方社会一定要了解这些，尤其是基督教在这个西方社会的影响，然后还有欧洲的人文主义，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总算突破心魔又开始准备这一系列的 Podcast。 其实我今天本来是要讲这个的，但是我今天实在是状况不是很好，就是身体觉得很虚，然后没有办法就是专注的讲这个思想审查室这么硬的一个主题。那我下一次呢就希望可以把这个思想审查室再继续讲，然后还有巴黎女人的故事，这都是需要比较专注一点的，因为涉及一些历史的事情，我可能今天只能跟大家讲比较轻松的女王峰的议题。那我们就下回见吧，真是非常的不好意思，今天的 Podcast 录制时间有点短，我可能又要回去床上躺了，然后再喷一下我姐给我的这个德国神药。最后就希望大家可以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当然心理上也要健康，因为我觉得心灵上面的愉悦完全影响到身体。因为我最近呢就是让自己变得比较放松，所以呢我的手臂真的好了很多。哦对对对，讲到手臂好很多的事情啊，我在这一个礼拜收到不少的就是读者来讯，他们都来私讯我说他们有去找那个台北那个气功师傅，而且都觉得跟我一样神奇，就是都有获得就是很多的改善。那我就跟大家讲吧，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神奇，不然我怎么会就是回来巴黎一直跟法国朋友说，然后搞得我法国朋友他们都要组团去台湾做气功治疗。但是呢我真的要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气功师傅他可以帮我们处理的部分哦，就是可能到某个程度之后其实还是要靠自己，像我现在真的是完全靠自己，然后让我的手臂可以就是慢慢的恢复，我现在已经可以反手扣胸罩了，但是呢还是会有一点点某个特殊的角度会卡住，但是真的算是我觉得听说啦，就是我这样子大概7个月的时间吧，算是复原很快的50天哦。那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开心的吃吃喝喝。哦对了，还有一件最后的最后差点忘记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2月份 Chef 的巧克力已经到台湾了，今天早上到的，现在正在报关和报验当中。那我想可能有一些就是听众或是一些读者会觉得很奇怪，诶你们怎么这次东西又到了却还没有开始预购呢？因为这是我拜托 Karen 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早一点收到，就是缩短这个预购和收到巧克力的时间。所以呢，我就跟 Karen 说，我们这次晚一点再开始预购，反正我们每次订的数量都一样嘛。那这一次的加购的商品非常非常的特别，是 Shape 的松露巧克力。那它这个松露巧克力是我到它现场看到的，就是在这个 Shape 的巧克力工坊看到他们怎么做这个松露巧克力，我真的是觉得大惊。就是一般来说，很多的就是巧克力师傅他们的巧克力，就松露巧克力就搓成一球，然后呢再沾上这个巧克力粉。但是呢，我们这个 MOF 就是法国最高职人的这个巧克力师傅，你们知道他做巧克力，就是这个松露巧克力有多搞纲吗？他是先做成一颗一颗的，就是像这种巧克力壳一样，然后里面再灌入巧克力，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还会很有这个层次感和口感，和一般的松露巧克力很不一样，就很精致啊。所以呢，我那时候在他们这个巧克力工坊看到他们要出货给日本，我就说 Chef 我们也要，我们台湾也要，然后就跟他凹了一些。那这一次如果有订松露巧克力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不小心就是看到这个，好，不会不小心，一定会看到这个松露巧克力的这个盒子上面贴的重标怎么这么巨大？很抱歉，这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台湾食药署规定的。我们之前呢，就是因为贴的中文标签不够大，所以呢常常被卡关。我们曾经送就是文件送了12次都被退回来，然后拖了很长的时间。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决定就是好吧，就是也跟 chef 就是打过预防针，跟他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一定得做那么大。那个盒子虽然很小，然后会遮住你漂亮的盒子，但是就是不这么做，食药署就是不会让我们就是进口这个巧克力。所以呢，希望大家收到巧克力的时候不要太吃惊。哦，对，应该会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会开始预购，就可以抢购这个松露巧克力和二月份的巧克力。哦，二月份巧克力我也帮大家吃了，是一些和果的口味，非常好吃，尤其是榛果的和果。然后还有一些是里面有饼干啊，然后还有台湾的称为米香，就是米香的这种和就是复合式的巧克力都非常的好吃。那大家问我说什么时候开始预购，偷偷跟大家讲，就是明天。所以呢，大家要赶快就是收到抢那几盒就是松露巧克力。好啦，就这样子，祝大家幸运，拜拜。